包括三个婴儿同埋三个小朋友在内嘅68个乘客同埋四个机组人员，原定喺首都加德满都飞去博克拉市，喺飞到博克拉机场附近嘅时候坠毁。当时天气晴朗，航班追踪网站表示，飞机机龄15年，配备嘅旧转发器数据并唔可靠。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乌克兰有望很快在西方国家获得更多的重型武器。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德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战事正是处于决定性阶段，所以为乌克兰提供获胜所需的武器很重要。他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承诺。斯托尔滕贝格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攻击乌克兰是一个错误。他认为普京高估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实力，大家都看到俄军的失误、士气低落、领导问题和装备落后，俄方将会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而蒙受重大损失。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今朝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降到11度或者以下，较昨日低8至10度左右。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83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34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8点，升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7.1，跌4.1；阿里巴巴113.6，升9毫；腾讯控股374.4，升3蚊；友邦保险88.1，升1.5毫；恒生中国企业74.96，升1.8；药明生物74.05，升1.45；中国平安62.4，系升咗3毫；新东方在线64.5，跌4.85；招金矿业是9.13，跌了3.1；比亚迪股份226.6，跌4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9，英镑9.586，瑞士法郎8.463，澳元5.476，加元5.844，新西兰元5.009，欧元8.487，每百日元对港元6.1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日经平均指数报25888点，跌230点。港金报1788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8美元，卖出19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近住红磡警署对出中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咁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士美飞路。 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星河名居，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金巴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咁头先讲咗啦，去红隧方向都系排到去果栏。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区坑口嘅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泽福路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元朗嘅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振兴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环保署提提你，装修废物咪乱抌，会影响环境同路面。下载好好抖 App， 回收一手就搞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是大人定细路，过马路时应该要睇清楚路面四周交通情况，记得专心、留心、勿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请我翻工啦。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应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十八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噶。琴日交更嘅时候咧，有位师兄教我啊，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嘅咋。 咁方便？ 是啊，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了，快点登记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那里看看。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了，或者按了给银行，自己都不知道。 你当然没有用土地注册处的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少年，唔好开心得咁早住。 原来回味就要追唱。在消化，在水，在肚饿一次，凌晨又像个乞丐，与乞丐见面。原来同在就要珍贵，再伤心，再醉，便从 Alex 话一开始入录音室咧，佢系好兴奋嘅，因为第一次尝试呢一种比较 laid back 感觉嘅 R&B， 觉得好新鲜。但到真正录音嘅时候咧，先知道原来要拿捏到当中嘅节奏系好困难嘅。作曲编曲监制关浩的 Water， 填词周耀辉。 都可以成意。 上榜四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邝星宇《慢慢醉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i， 我就系 Uncle Ray。 开心系乜嘢？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多谢 Uncle Ray， 纵横香港广播界七十年，98岁的乐坛教父 Uncle Ray 在13号离开了我们。我们会记住他，同我们会多谢他在过去的日子带给我们很多 好好听嘅歌曲同埋节目。 When you walk through a storm, hold your head up high and don't be afraid of the dark.At the end of a storm, there's a golden sky and the sweet silver song of love. Walk on 田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早晨，我是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是睿睿。 星期一有点冷，但我一点都不懒，我是勤劳强。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你是不勤劳啊？ 亦 都唔懒啊！你真系行山咧、 啊。系啊，野生捕获啊！嗱，呢个世界上咧、 啊， 真系世界好细嘅。因为有听众咧就喺网上留言咗，因为我见到咸强老师。 系啊。 但系咧，各位听众咧，应该系 Kitty 系咪啊？ 冇错， 阿 Kitty 唔系 Amy。 Amy 咧，佢都讲咗一句，佢话唔好意思啊，我叫好快咁，因为太大反，即系太直接啊，太开心就叫咗咸强老师，佢惊会为你带嚟少尴尬。 点会啫？ 系啊， 点会啫？系咪 ？Amy 咪就系颁奖啊？ 我估系啦， 应该系啦。 因为而家行山啫嘛、 啊， 我唔会大事张扬噶嘛， 系、哦、咪？但系又俾人哋睇到， 系啊，唔紧要， 当你 系 个周润发咁样 啊，野生捕获， 有冇人扑出嚟同你影相啊？ 冇、 哦，因为冇人影得你。 嗱，有破绽。咁、我话说，差唔多去到落到去呢个薄扶林水塘啦、我突然间面前有一个美女， 妙龄少女， 系拖住两只狗， 系 咁啊，即系好健康噶嘛，喺呢啲水塘拖住两只狗喺度漫步。 应该住喺附近嘅， 系啊，个画面系好靓嘅。佢我哋四目交头之后，佢突然间 問我係咪我唔記得咗佢問我係咪咩？ 鹹醬老師 啊，好似係咁。跟住我話你係我唔知佢邊個嘛。跟住佢話我係 Amy 啊。我話你係 Amy Kong， 因為我隱約記得，我淨係知係 Amy 就係呢一個。咁跟住就打個招呼，然後佢哇嘴角咧留咗啲笑容，含含我唔知。 戴住口罩，你都睇到個嘴角滴啲嘢出嚟，哇，好犀利！ 佢冇話滴啲嘢出嚟，咁你又唔好咁講，佢冇話滴啲嘢出嚟，係不過佢 你感覺佢係笑嘅，因為佢係 馬老師滴啲嘢出嚟啫， 滴啲嘔啲血出嚟。 係啊，嗱未完咋嚇？當時我諗係十一點零十二點啦，已經去到薄扶林水塘下邊啦。咁佢啱啱。啱上我哋迎头，即系我落山 对头车。 我问多一句啫，你当时你系有结伴同行啊？你唔系一个人噶嘛？ 我当时系同一个小朋友，小朋友。 你一 齐 一齐行咋？两个人行咋？ 唔系，因为好多人。 哦，你嘅私生子。 嗰个唔系， 其中一个私，其中一个私生子。 系咪你嘅私生子啊？ 唔系，我私生女就有，私生子就冇。 私生女女啊，有，唔系私生女，系私生女女。咁点啊？ 系啦，咁啊行得，可能以为我个仔话系定咩啦，咁啊尴尬啊，拜咁样系啦，跟住冇几耐，嗱你评一评，点 解尴尬啫？ 唔系，可能佢见到我同一个细路仔又唔知 咩咁尴尬， 我唔知啊。 你有冇着衫裤先？你冇着衫裤就尴尬啦， 有着衫裤 系 啦，我哋因为 冇拉拉链就尴尬啫。 哦，原来个私生子系佢嘅咩？哦， 啊，因为我哋两个人然后行到尾啦，跟住冇几耐咧，半个钟头到。佢又翻落嚟， 行完啊嘛，因为 你怀疑佢跟踪你， 我怀疑佢专登 撞 下 你， 撞 你 啊， 系啊，睇下你走啊， 因为你未你会发挡， 你系咪行得太慢啊？其实佢唔系想啊，你明唔明啊？ 行咗咁远， 快， 人哋行咗， 有时行山真 系 好， 系冇错， 半个钟头嚟，半个钟头嚟， 因为你堕后啊嘛，你堕后就喺前边又撞翻你噶，我咪讲过咯， 系， 我嗰次行八仙岭就系咁啫嘛，见到个僆仔嗰度，哇，好快！好快咁經過我，我心諗睇下你行得幾耐，跟住我睇幾耐咋， 就見到佢 間隔係半個鐘頭，我就見到佢坐咗喺度啦，所以我就係不停咁樣又見，不停又見，不停又見咁樣噶。 但係好玩又開心嘅， 係 啊！下次如果真係隨時見到我哋，隨時打招呼。 係啦，驚咩啫？ 冇錯啦。 唔係，但係你身邊出現啲咁嘅小朋友，又係真係比較離奇啲 嘅。係啊，我以為 其實 你唔係應該同一班人 見唔到噶。 其實佢見唔到， 你明唔明啊？ 定我見 唔到咧？身边有个细路，有啲人咪会咁讲嘅。 你带住边个细路仔啊？ 定因为佢见到佢有三个细路。 有啲师傅会咁讲噶嘛？佢就系话咧，同嗰啲女仔咧走去睇相啊，跟住就会讲嘅就，诶，你身边坐咗个细路喎。咁跟住啲女仔就会好惊，因为可能系曾经做过啲唔知啲乜嘢， 系 又唔见得 做啊嗰啲 嘢。跟住你就会见到个细路跟住你噶嘛？你 系 咪做嗰啲咁嘅嘢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东莞我唔敢包，所以而家都唔发出去。 所以其实有好多个细路跟住你成队， 我真系以为作福啦。 好得人惊，无端端三变咗呢个古灵精怪， 飘飘。 大家唔好错，唔好意思。好啦，呢个寒冷嘅早上，十二度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寒冷天气警告，哇，好耐冇见啦，都系生效嘅。今日天气寒冷，多云干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听嘅就系风骚快活人。 punches flew and chairs were smashed in two. There was blood and a single gunshot, but just who shot who at the Copa? Copacabana, the hottest spot north of Havana. Here at the Copa, Copacabana. Music and passion were always the fashion at the Copa. She lost her love. Her name is Lola, she was a showgirl, but that was 30 years ago when they used to have a show. Now it's a disco, but not for Lola. Still in the dress she used to wear, faded feathers in her hair. She sits there so refined and drinks herself half blind. She lost her youth and she lost her Tony, now she's lost her mind. Barry Manilow 大鼻歌星啊，呢只歌咧叫做 Copacabana， 10:25啊。其实阿马老师啊，我个阿 Amy 即刻就喺呢个网上，系我啊，我系唔敢邀请小强老师。嗱，佢而家唔讲夏唔强啦，你识咗系咪？小强老师拍照啊，咁样。 我想问一问呢个 Amy 系咪就系上个礼拜五打电话嚟俾我嗰个啊？ 颁奖， 我哋封咗佢系颁奖啊嘛，系咪同一个人啊？ 系啊， 好扯啊呢啲嘢， 系啊， 系咪啊？ 同埋佢话佢冇尴尬，佢估个小朋友应该系你啲师生，唔系诶亲戚。佢之后我讲嘅系啦，咁咯。佢行完山之后，同阿小强老师讲拜拜咁咯，好有礼貌嘅小妹妹啊。 同埋咧，阿班长系真系睇到呢个细路仔系有脚嘅，咪 唔系飘啊飘啊？ 唔系你问多佢嘅， 实在啲行啊。 仲有几多小朋友佢见到老老实实， 上一个下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冇错。 等我数清楚。 冇错冇错。不过其实咧呢一排都开心嘅，因为琴日咧我就出席咗呢一个嘅公益金百万行啦。咁其实都系阔别咗两年之后嘅话，就去翻呢个大球场嗰度咧，就会再 好开心啊！好多人， 好多人。咁同埋再加上一样嘢嘅就系琴日，其实个天气真系几好嘅， 好啊好啊，真系 冇咗啲湿气。 冇错，佢有少少毛毛雨，但系又不至于令到你会即系成身湿晒。咁跟住就开始我哋即系差唔多开始嘅时间嗰，你会发觉嘅就系佢冇乜点落雨啦。咁啊就系啲人亦都即系出翻嚟啦。咁我上觉得好开心嘅就系话，当我哋喺起步礼嘅时候咧，有好多嘅就唔同队伍嗰啲姐姐咧，分别就诶。嗰個就係李麗蕊啊！喺度講我就話我有聽你節目嘅， 風騷快活人啊！ 咁跟住咧就用個手機咧 影相， 自己企喺度。你明唔明嗰啲？ 自己企埋嚟， 我就喺後邊度講緊嘢，佢就自己咁咪影相咁樣。 好啊，開心開心 開心， 係啊！ 多謝曬大家。 我想問有冇人用客家話同你 say hello 啊？ 咁又冇喎，係啊，咁又冇喎。咁啊，但係就有啲朋友就係話佢又聽我哋嘅節目咧，叫我哋咧就俾心機啊咁樣啦。特別我亦都好開心嘅就喺咁嘅情況之下，我撞到有一個以前嚟講咧。非常之幫手，即係我屋企有一啲即係老人家係需要有啲嘅安排嘅時候咧，非常之幫手嘅，就係有一位嘅社工，佢就叫做冼生，琴日都撞到佢， 哇！ 佢係專登走埋嚟拍一拍膊頭，佢同我講嘅就係話啊，我收到咁嘅消息嘅話咧，其實我都唔開心，但係點都好嘅話，都希望咧你可以咧就係堅堅強強同埋繼續生活。咁跟住咧就即係同大家都講聲嘅就希望大家都即係身體健康啊，新年進步啊咁樣。我覺得呢啲咁樣嘅少少嘅接觸咧，又或者呢啲咁樣少少嘅緣分嘅話，是很特別咧，感覺到窩心嘅，係啦，真係好多謝大家，好多謝大家，係啊，即係你做乜撞到嗬？ 係啊，好難得， 拍拍膊頭咁樣同佢鼓一鼓勵， 係啊， 非常好。 我想問係咪好多人，同埋由邊度行去邊度啊？ 琴日咧就應該喺呢個大球場度出發啦，一路去到咧就係香港仔嘅郊野公園，咁全程咧都有成10公里嘅。我因為講好多次，所以我好記得。咁咧就係如果你要行曬嘅話，大約係3個鐘到。 哇！ 所以大家都好有心嘅，同埋其實公園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基本上佢就係幫翻香港嘅，就 係 惠澤於香港嘅，就係有需要嘅人。所以其實以前好細個嘅時候， 我小學有去啊， 有啊，有啊， 有個張個沓紙啊， 係啊，贊助 3毫子、2毫子， 係啊，叫啲親戚 auntie 啊，你可以贊助我啊， 係 啊，我就行觀塘嘅，我記得， 因為佢有兩個嘅，一個就係有新界區百萬行，另外一個就係港島同埋九龍區百萬行，每年都有兩個。 我記得嗰陣時除咗百萬行咧，後來咧好似電視台搞到百萬跳添。 係啊。 係啊，跳跳舞啊嘛， 有好多嘢，百萬跳百萬嘴啊，唔知百萬咩咁樣。 仲有個百萬富翁咧， 係啊，百萬富翁亦都係有陳啟泰嘅，咁亦都好開心啦，有見到我哋香港電台有派隊嘅， 哎，有邊個啊？ 有松哥啦，同埋我哋一大堆嘅誒唔同誒嘅電台嘅誒同事啦，咁樣都非常之開心。 點解冇叫我嘅？唔通佢哋冇我電話？ 因為佢知你行薄扶林啊嘛。 不如而家索性啦，要講你嘅電話出去，等阿松哥下次揾你好冇？你嘅電話就係嘟嘟嘟嘟嘟嘟， 死啦！我擔心，點解唔揾我？ 你太红啦！依家线嗰啲唔留你啲嘅， 咁你咧？ 我哋呢只系边线嚟噶啦，点会有线啊？ 傻啦！ 唉，冇够呢啲，哎呀， 真系啊！喂，嗱，就开心嘅，睇到个确诊数字而家下回落到咧六千几，咁希望继续回落，回落，回落，到到 越 少越好。咁同埋咧，今日开始咧，十五个年宵花市咧，虽然净系卖花啫，湿货啫，都开啦。咁今日开始，大家可以咧拣一啲正正花吓，促进下经济，等我哋香港今年更加正吓。 嗯， 就系咁啦。 我覺得買花呢，如果是新年在家裡就插花，真的爭好遠， 好遠， 有很多生氣的， 氣味 是的， 沒錯，沒錯， 希望大家今年都過一個好的年，咁跟住咧，就喺過咗新農曆新年之後嘅話咧，就大家更加蒸蒸日上， 好，再努力向前衝。 好嘅，我哋都一路會陪住大家嘅。 冇錯， 雖然嘅就係下個禮拜已經係 年初二啦， 二三四啊， 好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任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话，会努力做好懂香港、爱香港、为香港好的工作，在香港多讲北京话，在北京多讲香港话，竭尽全力服务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啱啱喺星期六接任嘅郑雁雄，今朝喺中联办外会见传媒。佢话获任命为中联办主任，系中央根据实际需要作出嘅决定，系正常嘅新老交替，正常嘅工作安排。佢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讲：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郑雁雄话：佢个人嘅理解系香港嘅天时地利人和无与伦比，只要自己唔乱，方向唔搞错，事业系大有可为，前景风光无限。喺特首李家超带领之下，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之下，香港喺由治及兴嘅新阶段，不断巩固治嘅良好局面，不断激发新嘅发展动能，将可再创新嘅辉煌。政府日前公布年27到年30指定陆路口岸的每日单向名额增至65,000人。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好难讲是不是足够，但是认为有用，可以帮助一些家长配合小朋友放假回内地。但是有些市民年初一先至放假，希望农历年期间亦都可以增加配额。另外，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永东直巴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说，自通关之后，直巴去内地每日大概有50个班次，今日开始会将路线增至顺德和番禺等。他说很多人会在农历新年回内地，希望将深圳湾口岸每日的名额增加到20,000个。荃湾今朝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女工被糖果机夹到，昏迷送院。事发在今朝大约8:30，现场是沙咀道45号荃运工业中心一个单位，受伤的女工被送到仁济医院救治。辽宁一间化工厂发生爆炸起火，造成2人死亡，12人失联。事发在昨日晏昼1:00，位于盘锦市盘山县一间化工厂的原机化装置在维修过程之中发生爆炸起火，事件仲酿成4人重伤，30人轻伤，伤者已经入院治疗。当局话火势已经受控，生态环境部门对企业周边的空气质素监测显示各项指标正常。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6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51点，升113点，总成交金额50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7点，升1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5.3，跌5.9；阿里巴巴113.7，升1蚊；腾讯控股374.4，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74.88，升1毫；药明生物74.65，升2.05；友邦保险87.65，跌咗3毫；中国平安62.55，系升咗4毫。南方恒生科技4.48，跌咗1.2；新东方在线65.35，跌4蚊；盈富基金21.98，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9，日元127.39，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5，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5,855点，跌264点。港金报17,88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74美元，卖出1,92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士美飞路；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比较挤塞，现在龙尾排回去演艺学院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筲箕湾的新城街由于有紧急维修，介乎南安街至到筲箕湾一段的新城街都是全线封闭。另外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送旧迎新，送苦迎涛。 我是三成群的黄天怡，新一年我希望送走妈咪的弹弓手，虽然她就已经做过手术了，但是跟以前比就未是百分百复原，所以希望来的妈咪你一双手可以复原，能屈能伸，令屈之余继续在家里手指指统领大局。 家仍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吐气扬眉。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 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都是丰收快活人的拥趸，我也是，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如果很急很逼促，欲速不达，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星期一，下个礼拜已经是年初二的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呢？为你的新年下，譬如说 我买了糕， 买了糕， 我上个礼拜买了三个糕，我买了萝卜糕，买了一个年糕，还有另外有一个是 有没有芋头糕啊？你 说我买了有一个是红豆糕， 哇， 未食，全部都 未 食， 我都 是 买了类似萝卜糕、年糕。 我想问一下靓的萝卜糕，使唔使200蚊一个啊？ 我买嗰个就普通的，因为我就会有咁样嘅习惯，我就会开头咧俾我自己进入呢一个新年嘅状态， 进入个模， 点进入啊？ 要进入嗰个模， 要啊要啊要啊！ 咁我开始食一啲贺年嘅食品先，咁我就会去买一啲咧就唔系咁贵嘅。咁就係喺可能係過年之前嘅一個星期咧， 慢慢開始 煎下糕啊，跟住開始無端端又走去揾度買啲花啊，再隔多日嘅可能買啲糖果啊，就慢慢慢進入嗰個 煲 咯。咁你可以玩好耐啊嘛， 都係 過年真係好開心， 係啊，就係咁咯。所以我上個禮拜就開始買糕先，咁我就買咗有一底咧，就諗住佢就喺屋企嘅就開始煎。咁我煎到蘿蔔糕都幾好食， 好唔好食啊？ 其實我覺得蘿蔔糕冇乜所謂嘅，就算你俾啲粉我咧。 唔使有萝卜， 你不如 净系粉，净系粉， 攞条萝卜，攞条萝卜饮落啲粉度，成个萝卜一齐黐。 我好黐噶咋，食萝卜糕，我要求真系唔高噶。 哎呀， 当然食到啲好好食嘅，你系真系会觉得哇，好多萝卜啊！但系其实萝卜糕我都系即系上个礼拜成日都讲系意思嘅。煎完之后嘅话咧，我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辣酱，咁而食所有嘅嘢咧都要白成一。我就覺得是 OK 的， 好易招呼，好易招呼，辣辣地有少少蘿蔔味，有少少粉味。 兩位點啦？如果你買一啲，我試過買過有一位朋友係一位食家嚟嘅，有一年送過俾我咧，佢買嘅蘿蔔糕咧係要訂嘅，係唔可以即刻 walk in 買嘅，跟住咧就一個缽仔咁樣嘅， 細細個， 一個嗰啲嘅啲唔係，就係一個嗰啲叫做雞公碗，雞公碗咁大個嘅啫，一個蘿蔔糕好食到 咧。讲究， 我觉得简直就系天下。 即系佢连埋个鸡公碗俾你噶， 佢连埋个鸡公碗俾你， 好讲究。 到最后尾食完之后，你系唔需要还翻。 咁应该好贵 噶， 佢 我唔知，因为佢送俾我嘅，系啊。而嗰位食家系大家都识嘅， 佢 嗰一年好有我心，佢就系整咗有一个，跟住哇好好味，里面其实基本上所有嘅嘢咧都净系得一个就系萝卜，好多好多萝卜，好香， 成碗都系萝卜， 好好食。真係好正， 點解佢又唔送俾我㗎？點解我乜都冇？ 其實大家咪睇唔，大家咪睇唔到你㗎咯，係咯，八萬同八萬 又冇，八萬 你好心啦，成日升牌啲孤寒鬼。 唔係啊，佢以前佢識好多有錢佬㗎，啲有錢佬成日揾佢做嘢㗎。 有錢佬先孤寒啊！ 哦， 你好留意， 係，所以佢先變有錢佬。 係 啊， 你反而冇乜錢嗰啲人咧，佢就好大 好豪爽嘅。 係啊，有錢佬係乜嘢咧？係孤寒人哋，大方自己啊！ 系， 真噶，系咪？ 肯定啊！ 你讲咧，进入 进入新年毛咧，我记得嗰时候，我唔知道你细个有冇试过咧，就系临新年之前咧，因为嗰时咧穷啊，就冇乜钱买衫嘅，但系新年一定会有新衫，咁咧就临到新年前咧，就阿妈会嗱，今年唔知俾个 budget 你啦，唔知200蚊咁样举个例， 哇，咁多钱， 举个例啫，举个例啫，我真系唔记得啊，其实，好啦，咁啊买完啲新衫唔着得喎，鞋啊袜啊， 系啊，好衰， 初一朝头早，哇，开心到不得了啊，换晒全身，即系其实唔系出街。 系 坐喺屋企咧，等人嚟拜年嘅时候，我有个新衫啊，咁俾人睇下。 你最难忘嗰件新衫系乜嘢啊？你一定记得嘅。 我记得， 系咪？可能你恨咗一年啦，最后屘就阿妈真系买俾你。 我记得， 有冇试过啊？ 我冇， 你冇试过啊？ 我记得我有一套西装咧，虽然嗰时好细个，唔知十岁，但系着完西装觉得自己真系好似大个咗咁，系橙色， 系 成套橙色嘅西装。 点解会觉得橙色系可以衬到自己？ 唔系啊，我妈拣我点？ 你阿妈拣嘅。 系啊，嗱，新年着啦，可能佢觉得咧，即系光光鲜鲜咧，有啲颜色鲜艳咧，会即系好似好。 都唔系橙色啊嘛， 佢又唔系光橙嘅，即系嗰啲即系点样咧？即系橙色嘅 橙。啊、橙 我知咩橙啊？ 咩橙啊？哦，我知道两个颜色加埋系咪？应该条裤唔系橙色 啊。第二只色，你 okay, 你就真系、 啊、明白啦。 你讲开西装，我都有一套。 你一定有噶， 我有一套。 但系我觉得多数都系买大啲，但系第时大个仍然继续可以。 好竖头柄， 系啊， 好竖头柄噶，系 嗰个衫着住个接上去，接翻落去嘅手扎。 系啊，因为我见唔少表哥系咁， 真系好核突。 同一件衫我着几年啊！ 我一张相我真系想撕咗佢。 系点样 咧？黑白咪就系过年影噶咯。 吓，就系着套西装， 但系咧条呔咧就打翻校呔。 点解啊？冇呔啦。 边有咁猛仲细咗？ 笔只用细 啊！一打翻人太过细路仔，我就唔中意。 系啊， 最乞人憎就系咧，因为初七先准洗头，嗰一条头发夹咗出。 好似天線得得， 係 啊！ 以前真係會唔准洗頭住嘅， 係你諗下 真係會。 同埋以前真係冇呢啲咩法例啊，或者 gel 啊，佢唔知咩， 夾咗出嚟，夾 咗出嚟就係夾出嚟㗎啦。 有嘅， 唔會食或者洗一洗佢，跟住吹一吹佢，冇呢家嘢嘅喎。你有冇留意啊？ 嗱，我有 一條雌雞尾啊嘛， 佢啲水嘅，但係唔得嘅， 唔得㗎，你乾咗又會彈翻起㗎。係 啊，好核突。早啲我就 我有一年咧，我真係覺得咧好開心，好開心嘅就係嗰一年咧，可以買咗有一件多聞燙畫。 哇！ 大家 好啊！嗰時好 好嘢啊，長袖嘅。 嗱，如果大家真係唔知咩叫多聞燙畫咧，嗰陣時候對於我嗰個年代嚟講嘅話，係一件大件事嚟嘅。 十七八歲。 多聞燙畫咧，你係要去自己揀嗰件衫。咁我嗰次咧就係揀咗有一件就係長袖嘅衞衣。誒，都唔知點解喎，真係會揀一啲衞衣。 誒， 佢有短袖嘅，但係當然咧，冬天要過年啦，咁啊就買咗一件咧就長袖嘅衞衣。咁因為咧就阿嫲嫲同我講嘅就係話，新年啊唔好再著得咁沉色，所以咧就揀咗有一件。我記得黃色， 啊、 黃色嘅， 係、 okay、啊，咁佢、啊、就話遠遠都可以望到你。 可能我媽都係咁諗啦，係啦、啊，即係要光光猛猛嘅，即係要咁樣。係 啊，咁跟住咧就要仲有多聞燙畫，仲有一樣嘢嘅就係你自己可以去揀嗰個燙畫，係 我記得。 揀咗之後嘅話咧，就去俾阿姐姐或者俾阿叔叔，跟住咧佢就會有一架機。跟住又將你 喺個燙頭咁噶嘛， 將你嘅頭髮擺落你件衫嗰度，跟住咧，嚓，跟住你聞到一啲窿味。咁跟住佢就喺你面前度等我头发摊冻一阵之后， 搞掂。 哇！跟住嗰件衫就系全部自己我拣噶啦，好 好贵噶嗰阵时，我记得 好贵啊！ 我真系好羡慕你啊！ 多 闻 烫画 有咁好嘅嫲嫲， 系啊！ 我得一个家姐咋，佢买张贴纸俾我。然後話幫我整， 叫你貼住對眼， 唔係啊，啲落邊廁所又攞個燙頭啊，點知歪曬啦，件衫又冇啦， 嚇揾個燙頭燙個貼紙， 佢唉唔識啊細路仔，個燙頭又一撇嘢喺度啦， 馬家姐 ，well done 其實今日專登整蠱你啊， 就破壞咗你嗰年嘅。 系咪想整蛊你啊 ？Good job 啊！咁多年之后先发现，原来佢专登嘅，傻仔玩你啫！ 我真系好想探马家姐， 用贴纸烫豆啊！你 马家姐嘅思维同我一样，我今年可唔可以拜后佢，等佢恭喜发财啊！ 同埋再烫多一次，我个贴纸你贴喺马老师度， 好惨啊你！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十二度嘅气温啦，将你手度百分之六十八。 嗱，呢个就系当年多文创画嗰啲咁嘅年代， yeah! 有啲咁嘅焚机 feel 啊。谭华将呢只夏日寒风，翻嚟会有今日嘅网上情嘅。 细色的沙滩里，金啡色的肌肤里，闪溢似天地汗水。我却觉冷又寒酥，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他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他，今爱着谁？我虽不怪他。 没结果，何必去到换大爱？ 望常情，有缺陷才是永恒，不圆满才叫人生。人的一辈子有遗憾，有得失，有成败，有痛苦，有欢乐，有挫折，有困境，亦都有甜蜜。生活不完美，事事难顺意，其实有缺陷先至是永恒，不圆满才是人生。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聚散终有时，磨是想不开，磨是看不淡。好好活着，面对过往，应该忘记就忘记。有阵时无论你怎样努力，有些事想得到，最后都是得不到。因为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有些事本来不属于你，自然难以得到。看开才可以做一个快乐的自己。身边有些人离了又走了，匆匆而去，想挽留都挽留不到。没办法，人生如过客，何必千千结。别记着往事不放，别拉着曾经拥有的不走。应该离开的人始终都会离开，不要高估自己在人家心目中的位置，亦都不需要讨好，讨好亦都冇用。必须要明白，要走的人留不住，装睡的人叫不醒。有遗憾先至是永恒，不圆满的先至是一个真正的人生。 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跌，别将我运变好运，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先咧，阿 Sarah 讲到呢个多闻汉话咧，史诗嚟摆张相上去啊，喺个网上。佢话呢个就当时一时冇两嘅蒙面超人啦、啊，哇！喺佢仲有张相，唔知系佢喺网上揾定系自己噶吓。 系啊， 好犀利啊！因为又系 hit 噶嘛，当年蒙面超人，你嗰张唔系蒙面超人， 应该唔系啦，女仔 嗰啲系啊，女仔 卡通嗰啲。 其實好像是那些六七十年代那些一個女仔。 是不是只腳長長的那些公仔啊？女仔 卡通，我畫俾大家， 我有兩條大辮嗰啲， 一定係嗰啲，類似嗰啲咯。我仲記得我件衫啊，頭先我先同阿小強嘅 Carol 傾啦，就話咧，仲要係喺嗰個袖嗰度咧，佢係有條辮嘅，咁啊就係有黑色同埋有白色咁樣嘅，係啊，好型啊，我覺得 超型， 係啊， 配翻條咩牛仔褲啊？ Texwood 牛仔褲， 冇錯，係。佢有兩個牌嘅喎，一個係紅牌，一個唔記得咩牌。 紅牌，紅牌 Texwood 嘅牛仔褲，所以我覺得其實好由細個開始嘅話，我而家好 fashionable。 我知，下邊襯對， 你冇啦啩？ 我冇，下邊襯對咩波鞋？ 哈魯鞋。戰高的高的是啦，戰應該是說高高地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叫哈魯鞋，我記得了，我買前面的 時候，是不是 水蟲那些？是啦，水蟲鞋，那就是高的，那它就是有一層就是紅色，一層就是白色，一層紅色，一層白色，這樣的。Yes， 周瑩 啊，然後它就在那個面，這個條脷那裡寫著哈魯， 那你用什麼袋啊？整個什麼袋？ 沒有袋 啊，好正啊，這個 好綠啊， 好正啊， 這個是好綠啊， 外套呢？ 冇外套， 哦 ，OK， 冇外套，因為你要顯示你自己嗰件衫啊， 唔好冚住，唔好冚住， 唔冚住噶，死都買外套啊！ 先观察药房是不是自律，又认为可以先增加供应，同时加强港人对药物的认识。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以一个成人计，每个人60粒含扑热息痛药片可以服用大约一星期，一般五日的分量已经足够。如果发烧，服用三日药片都未退烧，或者有轻度痛症，但是食药七至十日都未减退，就应该求醫。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在同一個節目說，市面對有關藥物的需求逐漸回落，過去一星期亦都未見內地人來香港搶救，需求已經回復平衡，相關藥物供應亦都穩定。外長秦剛正在埃及首都開羅訪問，分別同總統塞西、外長舒克里和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蓋特會面。外電報導，秦剛同塞西會面的時候說，中國將會繼續投資埃及的基礎建設工程，包括多項一帶一路的相關項目。秦剛同舒克里會面之後一起見記者，舒克里說雙方就中埃關係、增加中國旅客去埃及旅遊和其他議題展開深入會談。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今朝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降到11度或者以下，较昨日低8至10度左右。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75点，升136点，总成交金额62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4点，升232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美團166.1跌了5.1，阿里巴巴113.7升1元，恒生中國企業74.9升1.2，騰訊控股373.4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48跌了1仙，藥明生物75.55是啱啱轉了75.5升了2.9，友邦保險87.95升了5仙，中國平安62.8升6.5，港交所371元升2.2，新東方在線65.05跌4.3。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08，英磅9.587，瑞士法郎8.464，澳元5.476， 加元 5.846， 新西兰元 5.012， 欧元 8.484， 每百日元对港元 6.12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5,855 点，跌264点，港金报17,880 元，升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6.19美元，卖出192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喺东港中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同北角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另外太子道西去返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花墟车多，龙尾就在窝打路道。封路情况，为配合维园年宵市场的举行，由而家去到今晚11:59，部分嘅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会临时封闭，大家要留意翻。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龙翔道天马苑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仲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方向。另外环保署提醒，请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息事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有冇兴趣进修啊？ 我哋做楼面要进修啲咩啊？ 饮食业基本安全课程咯。 阿叔，我传菜多过你食饭啦，做咗咁多年啦都冇事，呢啲嘢唔使㗎啦。 冇事？你睇下你隻手啊，辣到伤晒啦。你都系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了解饮食业嘅工作安全建议同职安健升级食肆计划嘅详情啦。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会喺2023年2月11日后停止接受换证申请，而领证服务将会维持至2023年3月3日。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未换证嘅就快啲预约啦！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嘅11:11嘅啦，12度气温，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寒冷天气警告，各位学生准备上堂。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马老师好冻啊！ 佢哋扣翻粒纽拉翻条拉链啦，你射晒出嚟咁计， 咁样叫做 件衫扣翻粒纽 系 嘛？ 系啊， 翻条拉链， 以毒攻毒，等啲寒风令到我更加暖。 今日请问你讲啲乜嘢嘅？ 系啊，讲乜嘢啊？ 上个礼拜你哋要求有啲 我冇要求啊，系小张张。 我有 要 求咩？我要求咩啊？我都唔记得。我要求 你窒佢啊嘛，你窒完佢之后，跟住不如你下个礼拜讲呢啲啊。 系啊，你唔记得晒啦， 唔记得 晒啦。我一离开班房咧，就已经唔记得晒。我上完呢堂我都。唔記得嘅， 即 係 你 再要求乜嘢？ 想學啲廣東話，有踢手邊嘅， 係 啦， 揸啊， 例如拍啊， 係 啊，打 揈 啊， 係 啊，嗰啲 個揈字點寫啊？我想問下老師。 今日唔講個揈字，係啦，因為講幾個廣東字都係踢手邊嘅，我覺得你哋有用啲嘅，因為太深嘅對你嚟講 冇冇意思。 係啊，我想學個揈啊， 揈點寫？你根本就唔識。 今日未準備，我會。 其實呢字有冇得寫嘅咧？ 我唔知啊，多數你都係用英文噶嘛。 kick 你卡勒嘅都寫啊，我見有人啲。 嗱，今日第一個字教個騰字， 騰 騰嚟騰去。 我騰嚟騰去。 踢手邊嘅咩？ 踢手。 但我用個 pattern 嘅喎，我唔係用手。 你用個 pattern， 你個人騰嚟騰去，梗係個 pat 帶動噶嘛？點會用個手？ 我以為你講個英文字 pattern。 唔係唔係， 兩個中文字嚟。 系啊，我会写吞就系会吞个吞咯， 系啊， 吞个吞咯 ，T O N 我写， 啊，我会用吞咯，吞嚟吞去咯。 上我嘅课咧就要即系对自己有要求啊嘛。 首先咧，阿马老师啊， 你都冇要求，我点解对自己有要求？ 点解咧？我想问咧，你即系咁叻啊？你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听，吞同行有咩分别？你行嚟行去同吞嚟吞去有咩分别？ 心情唔同， 先讲个腾字点写 先。心情系咪唔同啊？ 系 行嚟行去同埋腾嚟腾去。 个腾字系 睇睇睇睇， 有一个腾字， 有个腾字 嘅。哦，腾系。 哦，我从来冇见过呢个字啊。 好咧，觉得上个堂系咪好好 fruitful 咧？ 上咗十年，今日系啊。 fruitful 点算啊？ 乜原来我哋上咗十年噶啦？ 差唔多啦， 系 要啦。 计下计下，真系成上咗十年。 有啊，有十年噶啦，都唔知自己学咗啲乜。 嗱，個騰字有得解釋嘅，快速走動咁講，咁解快速咗啦， 即係同行有啲唔同，因為行呢個字就冇速度感嘅。 冇錯啦，你做咩騰嚟騰去啊？一個佛山，即係你呢個佛山呢個， 同埋我覺得都有少心情上嘅唔同嘅。我覺得如果你騰嚟騰去嘅話，你嘅心情應該有啲焦躁啊。 係啊， 但係如果你行嚟行去嘅，你可以冇噶嘛。 我用 leisure 係啊， 我覺得騰字咧有少少形容一啲咧行動咧比較即係唔係好利落嘅人嘅，即係好似。比较身形比较大啲嗰啲腾嚟腾去， 倒翻转，我觉得反而唔系， 系唔系啊？你觉得唔系啊？ 唔系，我觉得腾嚟腾去应该系未必需要咁大份噶。哇！ 唔需要腾嚟腾去系咩人都要腾嚟腾去， 系啊，都可以腾嚟腾去噶嘛。 细路啊， 总之系快速地。 但系我知梁小章咧就有啲聪明，引申到咧个腾字咧，其实有啲肥胖嘅意思， 肥腾腾啊嘛。 冇错啦， 我知你下一句就系想个肥腾腾， 系 啊。 咁系咪 行到半路 行咯？ 周身行咯。 你唔好逼我讲呢啲 我都见到周身 系乜嘢啊？ 我唔知。 翻到屋企。 我唔知。咁其实如果你个名嗰度有个腾字嘅话，系咪就有啲肥腾腾嘅啫？例如 Autumn。 Autumn 唔知佢系咩？Autumn 系 A L L 啊，全部都肥咁解。Autumn 啊，系啊，我哋有部标题叫 Autumn 啊，A L L， 全部腾啊。 阿腾仔， 阿 腾 仔， 我 腾 你腾去， 腾 啊， 即系成日腾你腾去， 系咯。 不过其实如果咁讲，如果一个真系肥腾腾，佢成日腾你腾去，应该瘦喎， 未必 噶。佢咪瘦咯，成日叫佢又唔食嘢，成日腾嚟腾去。 肥腾腾嘅意思咧，个个腾字 啊， 都系呢 个腾啊。 但系你话呢个快速喐动啊嘛，咁点解肥腾腾又会咁样用 咧？我知，形容佢啲肥肉。 啊啱， 系啦，震下震下咁样， 肥 胖腾腾， 脂肪多啊，肥腾腾咧。 点解唔叫肥震震咧？脂肪喐噶嘛。 点解用个阵呢？而家老师教书定你教书啊？ 我而家问问题啫嘛，我唔系话系啊嘛。 其实我忍咗你好耐。 问问题，不如你挂个牌写住不准问问题。 唔系佢嗰啲问题系其实冇乜嘢。 我 系中意， 我中意问。 我打你梗系中意 啦，你俾咗钱噶嘛？ 系啦，好。仲有个腾字咧，仲有啲 慌張嘅意思 嘅，係咪啊？騰騰震心情係唔同嘅啦。 騰騰震啱啦，就乜嘢？ 騰騰震都有呢個騰咩？ 係啊， 懶得我騰騰震，唔係喎，老師，我寫過呢、這個懶得我騰騰震，係騰住嘅噃。 錯咯， 佢係借音啫，借咗個音啫。 仲有一個意思又係好驚嘅，係咩咧？嗰、那個詞語。 發蹄騰。 我未听过， 吓你冇听过发蹄腾？ 我 系咪呢个腾啊？发蹄腾？ 我唔识呢个。 哦， 仲有一个又系好惊嘅意思系咩咧？ 哇！腾腾震头先咪讲咗咯。 啊，仲有咧两个字嘅。 腾咩腾咁啊？ 腾乜？ 哦，腾鸡 系啦。 好惊 系啊！ 腾鸡我都会写佢讲嗰个腾喎。 系啊，因为你唔识字咯。 唔系因为写呢个， 因为你冇上过我个堂咯。 因为写呢一个，嗱，我只会觉得嘅就系有时候啲字咧，如果你写得太深咧，人哋根本就要都要再问你。嗱，如果譬如可能你写片段人间咧，你写呢一个腾咧，我会唔知点读咯。 冇错， 你都会有片段人间噶，细路 有啊，我有听啫嘛。系啊，咁样。 但老师啊，我想问咧，点解腾鸡嘅代表好惊咧？ 即系啲。 即系点解？ 我唔系觉得系惊嘅意思，系嘛？ 有啲慌张同埋发抖， 系 咯， 系 慌张同埋发抖。 我知，但系点解唔系腾鸭、腾猪、腾牛、腾羊？点解腾鸡？我想问。我 又问问题。条头发先啦， 我又问问题。 甩咗系咁啊！ 我又问问题。 吊咗喺前边度，揈下揈下，你有冇见到？ 以后 你掹咗佢先。 得，以后啲校服发型。 要经老师批准， 要剪啦， 要 经 老师批准， 剪咗过嚟，遮住条恤衫嚟， 遮条颈啊，嚟斋铺嘅。 系腾鸡，你再一句。 腾鸡啊， 系 哦，见到马老师我就好腾鸡，因为佢要我作句。 好，梁小张未谂到题目， 我谂到啦，未谂到题目啊， 系啊， 唔系腾鸡啊， 唔系用腾鸡啊， 用腾鸡， 用肥腾腾咧， 系啦，肥腾腾， 肥腾腾啊， 系， 马老师肥腾腾，行路好似一个傻人， 个误系咩咧？ 谂下个谂咋，谂 我谂 下啫嘛，谂 下，停顿，停顿位 ，comma。 谂可以，但系你个样子，你啲眼神咧， 都系谂紧嘢咁。 老师就 我啲同学见唔到， 老师好唔舒服。 系我啲反反啊，系咁噶啦，我反喺后面都得啊。 但系我想问老师，有冇古仔噶腾鸡？即系背后有冇故事啊？ 阵间就有个故事啦，另一个字语就有故事啦。 我想听故事先啊！ 好 啊， 你想听故事先？ 系啊， 好啊，好 啊。我怕你冇时间，因为 知唔知个有冇听过猜情寻？ 有 个猜字点写？ 猜咪就系剔手边跟有个青， 错 吓 有呢个字， 唔系呢个字嘅咩？ 剔手边啊，剔手边啊， 一个青 狗爪边，狗爪边系嘛？狗爪边啊嘛，跟住一个青 手 边， 仲有青，系有呢个字。 狗爪边 系啊，如果系狗爪边嗰个咧，就系古， 唔系用嗰个字噶， 猜啦。 唔系， 佢话唔系用嗰个字啊，用剔手边啊。 系啊，我都话明有故事咯。 嗯，咁你讲 嗱，你仲喺度直？ 唔系，我想请问嘅就即系剔手边同埋狗爪边嘅话，一边有个青都系读猜。 唔系呢个字系另一个字，我课程有嘅，不过今日唔教，你态度唔好。 乜你咁噶？ 佢态度唔好啫嘛，我态度好好噶。 你有几好啊？ 比我好啊！ 要几好先？ 因为佢冇反眼， 有冇要求先？ 好，我写一个猜字俾大家睇下先。 好啊， 好唔好？猜情寻，大家都玩过啦。 系啊。 呢个咧， 即系包煎揼啊嘛，猜情寻。 系，冇错，但系有个故事。 系啊， 呢个就系个猜。 我知知。边仲有一个好似系帝咁样，但系 嗰个老虎啊，一撇立。 呢个读猜啊？ 猜。 嗯， 咁猜面粉系边个猜啊？ 都系呢个猜。 哦，猜埋 best 嗰个咧。 嗱，呢个猜咧，我唔答你呢个问题。 系 呢个猜咧， 我觉得你唔应该答。 梗系唔答啦，你都话傻嘅咩？老师喺东莞咁多年， 都猜唔少啦。面粉啊， 鸭叻女。嗱，呢个猜咧。是啊，猜面粉嗰个猜嘅，即系呢个字本身的意思咧，有啲即系捻 蛋。 你唔使做出嚟嘅。 我哋猜面粉 好热啊！ 猜面粉就系呢个猜。 你啲咸湿仔咧，一讲起呢啲嘢就 其实想赶咗出嚟。 我都觉得系啊。 因为你临八，你八个学期， 我临咗十年啦， 提早临八。本来等到暑假，系啦，已经临啦，临晒。 你继续讲啊，猜系个动作嚟嘅， 动作嚟嘅。咁啊，猜情寻咧，其实。 做咩你又笑啫？ 我谂起，我谂起佢头先 猜面粉系咁猜噶嘛？ 系啊，系啊，猜面粉系 猜面粉系咁猜。 你头先系咁嘅，你头先揸住啲面粉。 咁就面粉咧呢个位置，我就要咁样猜啦。 得，系唔紧要。猜情寻每个人唔同嘅。 你哋嘅猜情寻系点噶？成 咩叫点啊？咪猜咯，加叉烧包咯， 系。即系你哋嘅， 但系呢个国际噶，不过人哋又唔同啦，咩 paper rock scissors 嗰啲啊嘛，外国人就 系咁呢个猜情寻咧，其实系一个典故嘅， 系咩？ 系， 我想听啦。 其实呢个游戏系外国先定我哋中国先嘅咧？点解人哋外国又有嘅？ 中国， 我哋 中国先嘅， 中 国先嘅。嗱呢一个咧，其实咧系嚟自呢个五代十国嘅，五代十国你又唔知系几时啦？ 总之唔讲春秋战国。 五代十国你完全唔知啦， 唔知啊， 系 唔知啊，即系几时啊？ 宋朝以前， 哦， 唐朝之间，唐宋之间， 哦， 系啦，咁咧，系咁有个有嗰阵时有个皇帝咧，姓刘嘅， 啊哈， 咁咧佢个名咧， 好刘嗰个刘啊， 即系唔系， 我意思系，啊 ，OK， 啊，咁咧就佢一个暴君嚟， 嗯， 佢嗰 叫刘咩啊？ 刘 奇帝。 咩啊？刘差 啊！ 我就叫刘差啊！ 啊，唔系对唔住，刘寻啊，个寻字对唔住，我搞错。佢呢个呢个系 一路其实都几好噶， 金字 头先嗰位又衰咗， 还得教 你喺呢度还 得教啊？ 唔得，系金字旁做个长嘅，长短个长， 叫刘寻。 刘寻啊！ 刘寻，佢系个暴君嚟嘅。 嗯。 咁咧，佢發明咗好多酷刑咧，折磨啲老百姓。 咁慘， 好悲哀。 好衰啊！ 好衰啊！佢咧嗰陣時有個阿尋仔啊， 尋哥。 佢嗰陣時係啊，佢嗰陣時咧下邊有一個人咧叫有個大臣姓公嘅，叫公情。 公情 姓公， 叫情咩？ 情係三點水做個燈字，即係陽澄湖個情。 公情 嚇溝。木字做个 工程扣啊， 系咁咧，佢又手握全国嘅军权，哇！两个人咧即系 斗嚟斗去， 唔系佢手下，佢点斗啊？你有冇听书啊？ 我未知道古仔发生，咁啊问下啫。 佢即系呢个暴君同呢一个手下咧，即系狼狈为奸啦，你当佢，哇，好痛苦啦。 嗯， 然后咧，好彩嗰阵时咧，有个宋太祖阿赵匡胤咧。派兵南下要剿灭呢啲地方，后来终于杀咗呢两个坏人啦！哇，啲市民好开心啊，就咧发明咗一个酒令， 酒令 行酒令就叫差情寻， 哦， 意思就系话将呢两个衰人咧就赶走去啦，就系包剪揼啦，咁咧就攞咗个情，就系嗰个工程扣，另外嗰个咧沉咧就系嗰个皇帝啦。 嗯、 意思咧就系话，哇！佢哋好开心，就哇饮酒作乐，就猜情沉啦，嗯、就行走 嚟。就剪 佢，系咪啊？ 或者揼佢。 咁包咧？点包佢啊？ 包唔包？我应该冇乜人包。 系啦，咁嘅意思， 冇错啦，系啦，猜情寻咧就系咁样样， 就系来自呢个古仔嘅， 系啦，系啦，大家记唔记得？ 记得， 嗱呢个我讲到明啊，四月考试会考噶， 哦系啊， 我明我唔读到四月噶，放心， 系啊，你 我三月退学噶， 系啊， 系咪落堂？ 呢个几好呢个古仔， 系嘛， 好 听。咁仲有个猜字咧，其实仲有另外一个意思嘅， 嗯。 有冇听过猜波啊？ 有 踢波嗰阵时猜波啊，唔系其他嘅时间。猜波系咩意思？ 咩时间啫？ 唔系个脚掹下掹下个波咁样咯， 唔一定用脚，你掟波你都可以猜波。 有时譬如唔同类型嘅球类活动都可以， 即系 将个 波推动咁咯，系咪啊？ 其实唔系，其实系 有意思嘅。 有时练习都会猜波噶。 所谓猜波就系两个即系水平差唔多啦，大家喺度练习，你俾我，我俾你咁样猜嚟猜去嘅。呢个就系个猜字啦，明唔明啊？ 唔明。 好好啊，你今日呢个课程。 對你的人生有冇影響？ 有啊，因為呢兩個字我都唔識寫嘅，從來都。 以後記唔記得點寫啊？ 記得噶啦， 真係。 求其啦， 四月考試要考。 好啊。 拉卡好嘢， 今日学咗个就系个猜字， 同埋个揸， 同埋个 个揸字我有冇讲？ 冇讲啊， 冇讲到啊。 下一堂讲个揸字啦， 我搞错，最 系你话要听古仔啦， 有啊，有讲噶， 系啊，你又话要听古仔啊。 Please, could we stop for a second? 但这感觉真啲。等会过的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十五款预先包装的传统鸡精、滴鸡精、熬鸡精和素滴鸡精的食用安全和营养素含量，发现大部分样本例如声称属于高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原型食品例如鸡肉、雞蛋或者牛奶等的蛋白質含量較雞精高。消委會亦都發現一款樣本的蛋白質含量低過標示值兩成幾，兩款樣本鈉含量高過標示值大約兩至三成，亦都有一款樣本驗出每100毫升含 1.7 毫克的膽固醇。對於兩款聲稱不含膽固醇樣本並沒有標示有關含量，消委會說已經交去食安中心跟进。消委会说，一般人保持均衡饮食已经可以吸收足够的营养，提醒如果长期摄取过多的蛋白质，可能对身体例如肾脏造成影响。 消委会调查发现，部分交友应用程式或者要求用户在注册账户的时候披露多达12项的个人资料，而今次调查的全部9个应用程式都预设将用户的个人资料用作推广或者促销，当中只有3个提供退出这些安排的选项。消委会提醒消费者注册账户的时候应该细阅条款。消委会职员注册了一系列的账户，涵盖18至68岁的用户，作初步价格调查。结果显示，其中一个交友程式的6个不同年龄账户之中，出现3种价格差异的组合，以38岁的账户收费最高。消委会亦都发现，可以在交友应用程式选购虚拟道具，包括向其他用户表明心迹，同其他用户有更多互动等，只是可以单次使用，价格极之悬殊，由最低15元到最高超过25万。虚拟道具一般不设退款，部分应用程式未有在条款和细则之中注明。荃湾今朝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女工被糖果机夹到，昏迷送院。事发在今朝大约8:30，现场是沙咀道45号荃运工业中心一个单位，受伤女工被送到仁济医院救治。政府日前公布年27到年30指定陆路口岸的每日单向名额增加到65,000人。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很难说是不是足够，但是认为有用，可以帮助一些家长配合小朋友放假回内地。但是有些市民年初一才放假，希望农历年期间亦都可以增加配额。另外，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永东直巴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说，自通关之后，直巴去内地每日大概有50个班次，今日开始会将路线增加到顺德和番禺等。他说很多人会在农历新年回内地，希望将深圳湾口岸每日的名额增加到20,000个。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56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70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7点，升2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66蚊，跌5.2；阿里巴巴113.4，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74.8，升了2仙；腾讯控股372.8，升4；药明生物76.4，升3.8；南方恒生科技4.46仙，跌了2.4；友邦保险87.95，冇起跌；中国平安62.45。半升3毫，港交所368.4跌咗4毫，盈富基金21.98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8，日元127.41，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6，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5,792点，跌326点。港金报17,92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39美元，卖出1,92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姑且睇下啦，因為呢個女主角叫 Madonna 咁啊呢套舊戲咧就係佢 ex husband 咧啊 Guy Ritchie 咧就執導嘅。戲講乜嘢咧？就是、一個咧非常黑人憎嘅好有錢嘅女人。咁有一次咧就同埋老公啦，同埋幾個有錢朋友咧包咗隻船。一路咧由呢个希臘去呢个意大利啊咁样，咁啊船上面有一个意大利嘅大副啊，即系嗰个叫船长嘅助手，就喺度服侍佢哋嘅。开头咧即系搞啲烂剧啦，譬如阿 Madonna 咧就话啦，老公我一定要有 gym 我先去噶，我有 keep 住运动噶。咁老公话我问咗船长啦，有 gym 噶咁样。好啦，上到船咧，佢第一样嘢就唔该带我去个 gym 啦咁样。咁、那个水手即系呢个后来嘅男主角咧，就话等等，我攞个 gym 嚟俾你咁样。咁佢已经觉得攞个 gym 嚟俾我，原来咧船上面嗰个 gym 咧，即系健身室咧，就系、是、一部手一只手拎得起嘅单车啦，坐地单车啦。咁呢个富婆咧，由嗰日开始咧就发癫啦，每样嘢都批评啦，又成日闹呢个大夫啦。 做翻自己 系啊，系系咪啊？佢系咁噶。 佢可以嘅，佢應該都麻煩 嘅，好、麻煩。咁 好多要求。 咁呢、這個大夫咧，每一次一翻入廚房就我要殺咗呢個女人，即係好憎佢啦。後來劇情就安排呢一男呢一女流落咗喺荒島。 咦？咁似我哋你上次介紹嗰套戲 嘅。流落咗喺荒島。嗱，首先咁講，呢一套戲咧，即係叫做《浩劫妙冤家》啦嚇。個名都覺得奇奇怪怪。佢咧係重拍1974年。同名的一套電影叫做 Swept Away， 英文叫 Swept Away， 其實是一個翻拍的，不過當然那時候主角就不是 Madonna 啦咁樣。好啦，咁就係講佢流落到荒島之後咧，呢、這個男仔本來之前受盡佢嘅凌辱啦，譬如舉例，我今日唔中意你件 T 恤，換咗佢，如果唔係你唔好出嚟咁樣樣，即係對佢好衰嘅。去到呢個荒島有咩轉變呢？就係呢個男仔因為一個水手，同埋佢過慣呢啲海洋生活，佢識捕捉一啲魚類啦、蝦啦，即係總之佢適應呢個地方。但呢個富婆唔適應呢個地方，又冇嘢食，於是嗰個叫做高低嘅身份就馬上轉移啦。就係講佢兩個點樣由嗰個男仔刻薄翻佢啦，叫我主人啦，唔係我唔俾嘢你食噶啦，即係嗰啲咁樣，變成後來咧，終於情侶啦，即係有個愛情線，直至後來終於有人嚟救佢哋咯。咁你知唔知 Madonna 嘅第一個反應咧，就係匿埋，因為佢唔想再翻去啦。咁、到到最後。佢哋會唔會翻返去呢個即係叫人類嘅社會咧？現實嘅都市咧，定係寧願算啦？我哋忘記大家嘅身份，冇高冇低，冇窮冇有錢，我哋以後就喺呢度啦。咁就唔劇透啦。如果大家覺得都冇乜所謂，睇下啦。但係其實我見到有啲影評咧，都係批評佢係爛片為多嘅，因為覺得個劇情咧係。好冇嘢發生啊！即係冇嘢發生，即係落落去就係、最初就個富婆就租質佢啦，去到荒島就有即係個男仔租質翻佢啦咁，即係冇乜嘢發生啊，好平淡嚇。咁、如果大家覺得都捧下 Madonna 場睇下20年前佢拍呢套係點樣咧咁樣，咁都係睇下嘅，叫《浩劫妙冤家》（Swept Away）。 你有冇興趣？ 冇。我寧願睇嗰套《瘋狂副作用》（Triangle）， 你上嗰個係咪？ 係， 我覺得嗰個仲好睇。 Triangle of Sadness， 係 冇錯，係 係，我覺得嗰度仲好睇，即係又講遊輪啊，然後又去咗個荒島啊。 因為佢哋因為佢有前設啊，佢有寓意啊，佢裡面有好多嘢㗎，唔同。睇曬未啊，卒之？ 睇曬啦， 睇曬啦，係咪？ 睇曬啦， 好睇係咪？ 我 你完全估唔到啊嘛！你開頭睇去到個尾， 係啊。然後我最覺得咧，佢就話：哇，揸住嗰嚿石咧，行埋去嗰女仔嗰度。唔講啦， 係啦，係啊，美美都好睇，你係估唔到，由頭到尾都估唔到。好啦，咁啊到我咯噃，要介紹一套港產電影嘅，咁啊就係其實係喺舊年啊2022年嘅一套電影。我想問一問嘅就係估估下古文，山卡拉點寫啊？ 有噶，我記得有噶， 有噶。原來山卡拉嗰個卡拉咧就係兩個字，一個係山，唔知下邊咩有個 一個日字一個九字，係啊，卡拉就係個九字，跟住下邊個日字， 倒轉咗， 冇錯啦。要介紹嘅就係呢一套電影啦，就係黃浩然先生嘅導演嘅。咁其實咧就有兩位嘅主角啦，我諗相信大家都熟嘅。咁就係岑嘉琪啦，同埋咧就係再加埋余香瑩嘅，咁都可以係就係新一代嘅一啲即係 明星靚仔靚女 嚇，唔靚仔唔靚仔係啦，咁但係就係新一代嘅一啲即係演員啦，可以咁樣講嚇。咁而嘅所講嘅古仔嘅話，亦都係非常之簡單，但係問題係在於，我覺得大家想睇呢一套戲嘅係想睇下佢拍得香港有幾靚。 但係我另外一個層面睇咧，就係佢幾貼地， 冇錯。 我中意用呢个字嚟去讲，就系、是、因为其实我都觉得佢系专登去揾一个咁样嘅男主角，系因为嘅就系其实佢好地嘅，佢个样嘅就系你总会有一个同事 系咁嘅样， 系咁嘅样噶，系啦，又怕怕丑丑啊，可能又冇乜嘢谈恋爱嘅经验啊，但系佢身边又唔知点解个样又唔系好出众，但系总会有好多啲女神喺侧边嗰度咧，黐黐咁转，咁、其实我谂都系一啲即系可能系啲怕丑仔或者系啲男仔嘅幻想啩，咁诶，姑勿论就系呢啲嘢，我哋唔讲嘅话，我就会觉得其实佢系用呢一种嘅爱情轻喜剧，而且个设定系在于佢分别会系揾到即系、就是、有五位嘅女主角会喺身边嗰度出咁转啦，咁、而可能会同佢发生嗰啲爱情，或者系曾经佢哋大家读书嘅时候有遇上，中意佢但又冇出声，诸如此类啲咁嘅情缘，呢、个唔重要，重要系在于嘅就系五个分别都系住喺香港嘅山卡拉， 呢个精彩， 呢、个就精彩之处啦。嗱，咁啊先讲一讲嘅就系佢五个女仔嘅话咧，分别系苏丽珊所饰演嘅，就系佢一个公司嘅同事啦，佢暗恋嘅同事啦，住喺边咧？住喺沙头角， 我系你个邻居， 冇错。 喂，你咪有共鸣， 我有共鸣， 系啊， 即刻立即有共鸣。咁因为佢就系佢一啲揸车啊，喺边度搭车啊，搭乜嘢啊，我完全知。咁佢住喺边度啊？边个位啊？我完全知道喺边度拍。咁所以其实我就觉得佢就好有共鸣。好啦，另外仲有讲紧一个好恨嫁嘅中女啦，吓咁啊就系佢嘅表姐，佢住喺边度咧？佢住喺元朗流浮山下白泥。 咦，我又知，我又知， 系咪嗰度嘅就系睇日落咧，系出晒名嘅，好靓，佢拍得好靓。好啦，另外仲有一个中学嘅女神，即系佢以前读中学嘅时候，我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女神嚟嘅。佢就本身而家就成为咗一个艺术家，住在边度咧？就喺北区荔枝窝梅子林。 我都知喺边度， 你都知喺边啦， 边界嚟噶啦， 冇错啦。 嗰度有个三亚村， 嗰度好靓嘅， 系啊，听讲食客家菜好出名。 行山我就会去嗰度啦。对于我嚟讲，呢三个地方我都有成日经常去，但系佢真系拍得唔错。咁另外嘅就系讲紧头先嗰个中学女神，我仲系一个仙女下凡啊，去到咁嘅地方大家又要倾下偈啊，咁样，即系呢啲我谂相信都系好多有啲少男嘅幻想嚟嘅。另外仲有啦，佢嘅女朋友啦，真系同佢一齐拍嘅。咁其实喺里面嘅人设嚟讲咧，系一个好港女嘅，即系啲嘢嘅就系，总之嘅就系约我哋几多点，你就要几多点， 有啲黐黐执执啦。 系啦，住喺边度咧？住喺呢个离岛大澳。 大哇，好远 啊！好远啊！ 所以卡喺个山卡啦。 系啦，要搭船，跟住又要揸车嚟接你咁样。 但系都有好处。 点解咧？ 一冇车冇船咧。 走唔使接啦， 冇錯，就可以喺度過夜啦， 係 咪？好啦，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大學同學，咁就叫做啲姐姐咁樣嘅，但係咧都係中意佢嘅。住喺邊度咧？大嶼山嘅澄碧村，佢就係余香瑩啦。 嗰度真係隱世隔絕嘅喎，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你就會發覺幾好嘅，因為佢就一路佢喺度識呢啲女仔嘅時候嘅話，佢就送佢哋啦，又或者係發生啲咩嘢啦，又或者要搬入去住啦，好慘係咪？一個男仔全部都係住喺唔同嘅山區啦。咁樣 佢係男主角本身住。 他自己本身就是自己就是屋企人就是住在調頸嶺，但是他搬了去的就是在將軍澳。 哦，都是沙加拉啦，相對那些地方就是一頭一尾咯。 冇錯，我覺得他是一個小清新的電影啦。咁其實亦都係嗰只愛情嘅輕喜劇嚟嘅。你唔好指意他冇峰回路轉嗰啲哇嗰啲喊苦喊屈嗰啲劇情嘅。咁而且咧就輕輕鬆鬆，你睇完毫無壓力。咁同埋我就覺得佢就係話，雖然佢嗰個男主角嘅話咧就唔係靚人啊，但係其他啲女仔 O K 噶嚇，喺個靚，但係一定係靚景啦。我亦都覺得嘅就係話，其實咧。当呢一套戏推出嘅时候，曾经有一啲网友咧就闹话，点解要揾个咁样嘅男主角？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安排嚟嘅。 梗系啦，因为唔通揾啲靓仔咩？ 冇错，佢个样子就系用你头先嗰个字，我亦都写呢两个字，就系佢贴地啊。 系啊。 咁而家呢个男主角嘅话咧，咁样咧，你就会觉得呢一个故事，亦都系讲紧啲香港一啲咁样嘅少少嘅故事同埋情怀嘅，佢更加真实。 系啊。 如果你揾个好靓仔嘅咧，你就会上咗去噶啦。 系啊。 即系嗰样嘢你唔抵啊，咁啊令到咧，我觉得观众系会容易投入你剧中嘅一啲嘅剧情节啦。而每一个女主角亦都各有特色，拍得香港好靓，而啲女仔嘅亦都感觉上嘅就佢各有不同，系咪？每一个嘅性格又唔同，佢住喺个地方又唔同，所以我觉得嘅就系 OK 系可以一睇。 喂，嗱，你讲嗰几个地方咧，我都。有去過， 一定會有去過 的。特別流浮山咧，佢去到 下白泥 咧，佢就喺迴旋處轉左。 對 我記得你話有一次去嗰度同你朋友一齊食海鮮。 係、嗯，另外一邊咧就是、迴旋處轉右就係深灣道，嗰、度再出咧就係呢一個濕地公園，跟住就天水圍。 冇錯， 嚇、 啊，好玩 㗎，係 啦， 嗰度 遊船可， 但 係 真 係 又 係 好 山 卡 啦， 山卡啦， 山卡啦嘅。 另外軍地咧，即係你個頭 沙頭角， 係我又係去過嘅、又係好鬼死遠、你由粉嶺火車站坐 van 仔入去咧， 都要坐好耐， 都要坐好耐。仲有佢唔係石油嘅喎、係即係嗰啲 van 仔，同埋有時咧，你去到車站，哇，已經好多阿姨啊咁樣一代二代，即係排曬喺度咧，你個感覺咧好無助嘅，跟住問幾時有車啊？等下啦咁樣樣，即係你知咧鄉民啊咁樣。另外大澳嗰度咧又係好遙遠，但係好靚嘅。最記得就係嗰隻船手拉嘅，而家仲有冇啊？ 冇咯。 冇咗手拉 又話我唔知啊，我好耐冇去啦。係 啊， 你到大澳一定要聞到有陣味噶嘛，就係、是、鹹魚 味 啊嘛。 精彩精彩，所以啊，我覺得呢套戲真係應該好睇。 O K 噶， 好香港色彩嚇。 係啊，好 O K 好，到馬小姐 介紹，好快講呢套戲咧，就叫 I Am Woman，就係歌聲伴我心。星光伴我心， 星光伴我心，唔系星光 歌星伴我心，歌星伴我心，系咁呢个系讲一个澳洲1966年嗰个女星，系而家成为天王巨星啦。佢点样一个人向1966年带住$200同埋一个3岁嘅女，由澳洲一个两个人带埋个女就飞去美国纽约嗰度追梦，佢想做歌星。但是呢嗰陣時60年代你知啦，全部是男士嘅天下，Beatles 啊，即係所有都是吓嗰啲冇佢份，同埋佢唔系美国人咧，又俾人歧视喎。佢嗰时咧又即系冇嘢做，因为拖住个女，佢只能够做住啲最廉价嘅酒店仔。咁、但系咧又好危险嘅，因为个女一开门，哇走咗去咧，佢就好惊。好彩遇到一个好朋友，就系写乐评嘅，咁啊帮佢女士嚟嘅。后来佢一路几经辛苦，有个识咗个男士经理人阿 Jeff。但呢個人咧，佢雖然真係事業上幫到佢，但係佢吸毒。後來呢個女士咧，一路掙扎咁努力，一個真係傳記電影嚟嘅。咁就真係真人真事咁改編嘅。咁我自己覺得幾好睇嘅嚇。咁同埋裏邊啲歌真係好聽嘅。你睇套戲咧，你會諗翻好多70年代、80年代嗰啲嘢嘅嚇。咁、我覺得值得睇嘅，好嘛？送上呢一首歌俾大家。I'm Woman。这个女主角就是 Helen Helen Reddy 吗？ 没错、 I am woman, hear me roar In numbers too big to ignore And I know too much to go back and pretend Cause I've heard it all before And I've been down there on the floor And no one's ever gonna keep me down again Yes, I'm white, but it's wisdom Cause it only serves to make me more determined to achieve my final goal. And I come back even stronger. I'm not a novice any longer. Cause you deepened the conviction in my soul. 十二点钟翻嚟，我就会十二点钟之后就有淑女关注咗。 冇错，今日我哋淑女关注咗就系高高高， 乜嘢高都有， 高 冇错。咁、大家食完就步步高升吓、 正、 其实咧最近咧，我呢个串流平台仲睇咗两套唔同嘅栋笃笑添啊。但呢两个唔同嘅栋笃笑咧，都系来自一个来自菲律宾嘅、即系个菲律宾嘅栋笃笑嘅演出者啦，另外一个来自泰国嘅演出者。咁、呢个泰国嗰个人，当然我唔识佢啦，但系就纯粹凭呢个字幕。咁我太太都問你識笑咩？講泰文咁我話啊，其實咧嗱，棟篤笑咧好多時咧啲笑位咧最緊要就係話係比較國際性嘅，即係無論你身處咩地方，你都識笑。例如泰國嗰個咧，佢叫泰式棟篤笑啊，泰就泰國泰啦，色就係一個即係點嘅方式嘅色啊，泰形式嘅色，泰式棟篤笑。佢講啲笑話，譬如舉例去人哋嘅靈堂去拜祭人哋。咁譬如呢啲你都會㗎嘛，即係譬如你喺香港你都會有遇到呢情況、又或者去到一啲好污糟嘅洗手間，即係公用洗手間、即係唔知除褲定唔除褲好，成地都係污糟水，即係你同樣你都會遇到嘅。咁、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如果你想笑下消磨过零两个钟咁，可以睇下一啲唔同嘅方言去演绎一啲笑话，咁都系一个几得意嘅选择嚟嘅。咁、 好，哇！嚟紧过年咧，你中意喺屋企睇咩戏噶？嚟緊過年冇嘢做， 咪就係嗰啲賀歲 成班人 加油， 成班人嗰啲， 叻咕叻咕咯。 係啊，我覺得唔知點解咧，你永遠睇嚟睇去都會笑啊。 同埋唔使用腦嘅嘢啊，你最好係有啲好熟嘅電影咯。 係， 我只會覺得 睇完再睇。 因為點解咧？你唔覺得咁樣過年咧好忙噶？ 啊， 系，就算你喺屋企冇人嚟你屋企拜年，你都唔知点解嘅就，我会觉得会好忙嘅、可能嗱，年初一我哋要食斋嘅，咁、可能你又要准备煮斋，有时候可能如果有人去你屋企嘅话咧，你又要煎糕，你好多嘢， 其实咧煮斋好难煮 嘅， 你真系会煮噶？ 会啊， 我细个食我妈煮啲斋咧，佢摆好多唔同嘅嘢落去噶，我觉得呢个、 准备嘅时候系嘅，因为你买嘅买好多种 好多种唔同 嘅嘢， 系啊， 有啲又要浸，有啲可能又要唔知咩，又要片皮又成咁样 啦。豆泡系咪有唔同颜色噶？ 豆腐泡有，新年嘅时候有一啲系红色噶嘛， 系 啊，咁啊你咪摆落去咯。 佢我妈写张清单嚟，要我买有颜色嘅。豆泡 有新年有嘅粉紅色 嘅嘛，我隱約記得係有嘅，但係我諗緊去邊度買咧。 咁但係唔同色有咩分別啊？即係啲味道都係一樣嘅係嘛？ 我諗佢想煮出嚟嘅七彩繽紛啲 啦，七彩繽紛啲 啦，係啦喜慶啊咁樣啦。但我唔中意食南乳嘅，我覺得鹹得滯。 其實齋有兩種嘅，有嗰種咪要蠔油煮咯，咁另外有一種嘅就係你頭先講嘅南乳咯。南乳就有時我比較難去拿捏嘅，我有講過噶啦。呢啲咁樣嘅嘢咧，我就會成日有時會整啲過鹹，係啦。但我最近都啱啱煮咗一次咧，即係自己同自己再做呢個 rehearsal 啦嗰陣， 即係進入個毛係咪？ 開始撳 南乳好食噶，但係 好香 嘅， 煮完之後係 啊， 咁咯。 好， 咁啊，陣間我哋嘅熟女關注組就會講下咧啲糕點啦。咁啊，嚟緊嘅話咧，希望大家就喺食呢啲糕點嘅時候嘅話咧，就要小心啲啦， 健 健康康。 咁 除咗懶之外嘅話咧，仲有馬家姐都會出現嘅。 佢 係啊， 呢兩啲肥咗啊， 冇辦法，因為拍緊拖。 咁犀利，馬家姐都有拖 拍。你唔發覺每一日你都見到有個男仔坐喺後邊嘅咩？係啊，佢耐唔耐嘅話同佢揸。揸手啊，咁样噶啦，个揸字点写啊？ 剔手边做个叉，系有好多意思噶。 咁你会 佢哋净系揸手，唔会叉。 咁啊，下个礼拜会讲埋揸字啊。 系啊， 咁揸 fit 高埋。 咁啊，留意啦。OK， 今日十二点新闻报告。 后天气晴朗，目前未知坠机的原因，当局成立委员会调查事故，预计45日内提交报告。出事的客机乘客包括三个婴儿和三个小朋友，机上亦都再有多个外国游客，分别来自印度、俄罗斯、爱尔兰、南韩、澳洲、法国和阿根廷。辽宁一间化工厂发生爆炸起火，造成两个人死亡，12人失联。事发在昨日晏昼一点几，位于盘锦市盘山县一间化工厂的软基化装置在维修过程之中发生爆炸起火，事件酿成4个人重伤，30人轻伤，伤者已经入院治疗。当局说火势已经受控，生态环境部门对企业周边的空气质素监测显示各项指标正常。 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市区气温维持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未来1-2日，朝早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气温稍为回升，但是随后1-2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86点，升147点，总成交金额74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7点，升2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6.3，跌4.9；阿里巴巴113.7，升1蚊；腾讯控股373.4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74.88升1毫，药明生物76.9升4.3，南方恒生科技4.48跌咗0.2仙，友邦保险88.25升3毫，中国平安62.5升3.5毫，港交所369.4升6毫，盈富基金22.02升咗1.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9，英镑9.584，瑞士法郎8.461，加元系5.846，澳元5.473，新西兰元5.015，欧元8.4825，每百日元对港元6.1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1。日经平均指数报25,816点，跌303点。港金报17,92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25美元，卖出1,92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车多，龙尾就是美飞路。江乐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咧就慢车，龙尾喺大会堂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啊，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窝打老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筲箕湾的新城街由于有紧急维修，新城街介乎南安街至到筲箕湾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另外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着新城街的慢线都是封闭的。提一提大家，为了配合维多利亚公园农历的年宵市场，警方会因应实际人群和交通情况，就会封闭部分的兴发街、琉璃街和电器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和将军路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Hello， 我系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 我唔怕沾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 show 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早晨啊， 马家姐你好， 早晨， 系啊，肥腾腾啊， 肥腾， 系啊，系啊，系啊，头先你教咗你两个字系嘛， 系 啊，马家姐巴达巴闭啊，而家真系， 同埋个腾 字，同个差字啊。 好俾心机学噶， 仲要罚抄添啊！ 你连张纸都倒转咗啊，懒成。 唔好咁啦，可能呢排食得高太多。 系啊，所以我专登要即系提一提马家姐啊。 冇错， 防三高啊！你食成日食高高高，即系所以唔好。 我矮咗啊！ 系啊，佢呢排真系度高。 你知唔知几高啊？你而家？ 真的要讲， 真的要讲啊！点解唔讲啫？ 174， 以前呢 以前应该178， 哇， 真咁远， 4cm。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冇着高踭鞋。 傻豬要剝嘅， 我知， 因為過咗25歲之後咧，佢又食得鈣質唔夠咧， uh-huh. 就會容易流失鈣質。 係、uh-huh. 啊， 我而家26啫嘛， 咁咪過咗25咯， 一年流咁多， 好啦，唔好鬧交，唔好鬧交嚇，係啊，雖然年尾有啲乜嘢，其實大家不如鬧佢，係咪講佢算數啦咁樣？今日你要講嘅真係高高高 高高， 係啊，咁我上個禮拜買咗咧， 買咗啦，食買咗咩高啊？ 羅劈高。 罗劈糕， 系 罗劈，所以我最中意食罗劈糕，系啊，咁我都会买嘅，譬如可能罗劈糕就系买大只嘅，系啊，因为大罗劈糕嘛，咁而另外嗰啲咧，我就会买细只嘅，例如年糕啦，同埋嘅就我买咗有一个，仲有红豆糕， 红豆糕， 红豆糕我未食过， 好味噶，我未开，系啊，我抌咗佢都唔会请你食， 唔紧要啊， 咁你咧你会食咩啊？ 我有 B B 买俾我， 咦，我估马家姐中意食马蹄糕。 唔中意 咩？我估嘅咋， 因为你姓马噶嘛， 啊、 会唔会啊？ 唔会， 将你个蹄切咗落去，将你升高。O K， 有人虾我， 咁系咪啊？ 唔系啊， 你中意食乜嘢啊？ 我都要食蘿蔔糕， 都係蘿蔔糕 喎、 啊， 但係要鋪滿啲幹瑤柱啊， 係 啊，幹炸嘢嗰啲， 唔要白奶曬嗰啲。 係啊， 今日豐富咗好多啦，見唔見到張相啊？ 見到啦， 紫色嗰個唔係芋頭嚟㗎，係蘿蔔嚟㗎，紫色蘿蔔， 我以為係芋頭 嚟啊。隔離嗰個有一個係芋頭，有一個係白色蘿蔔。 O、okay, K， 哦，算你啦、 正。 新年啊嘛，新年流嚟嘅、應該係大紅大紫， 冇 錯啦，會好啲嘅。 幾粒幾紫可以都十。 都唔夾嘅個味， 買幾多車厘子好唔好？ 都得啫。 總之咩紙就擺落去啦，好唔好？我知。好啦， 好。 咁今日你要講嘅係邊個高 咧？我哋講幾款高嘅，咁我又問下你哋先。 係。 咁嗱，我哋當一件嘅馬蹄糕，平時我哋即係茶樓嗰啲，你會見有三隻糕噶嘛？馬蹄糕一件大約78克左右啦。 嗯。 咁佢含糖。会有几多克糖呢一件嘅马蹄糕？ 马蹄糕含糖 系啦， 我觉得几高啊！ 有三个答案俾你拣嘅， 好 5克、15克同埋25克。 十五克， 嘥只拣十， 系啦，我拣 25啦， 系啦，好，嘥只啱嘅， 好嘢， 得啦，得啦， 系啦， 都唔好多啫。 嗱，唔係好多，但我哋留意翻咧，因為你當15克一件嚟計，咁有時可能食兩件啊、三件嘅時候咧，就已經多噶啦。當我哋一日所可以攝取嘅糖分大約係50克，即係加入去嘅糖分，即係其實都唔好太多啦。 咁少噶咋？每日 克係啊，50克就淨係計你每日所需嘅卡路里係2000卡路里喎。咁有啲未必去到2000，我而家當2000卡路里，10%，即係當你50克嘅糖啦。咁你15克一件嘅马蹄糕，你已经去咗30%嘅糖分。 哇，好唔抵啊！咁样， 所以 比较蟹仔，好细蟹嘅啫嘛。 算啦，舐啊，算啦，舐完唔食。 鬼咩？舐佢， 即系食一啖咯。 唔系啊，嗰啲其实咧，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细细个咁样咧，嗬，一蟹咧，你食得快，跟住就停咧，好惨嘅嗰种感觉。 咁所以 有冇啲比较好啲噶？ 半咁样咯。 好啦，咁啊，马蹄糕咁高，有冇啲系比较低啲嘅咧？ 又好食 噶。你唔甜嗰啲就通常系会个糖分低啲，但系嗰个即系盐分又会高啲。 年糕咧， 年糕其实都 年糕 都仲犀利， 梗系啦， 系啊。 但系椰汁年糕真系好好食。 你谂下一件椰汁年糕，我哋当85克嚟计啦，其实咧佢系等于差唔多一碗嘅，即系1.4件嘅椰汁年糕就等于一碗嘅饭。 哇！ 你话犀唔犀利？ 我都会想食椰汁年糕好过怼碗饭嘅。你新年流流系咪？ 我想食完年糕再怼碗饭。 所以你咪搞成咁 咯，唔好再即系食咁多饭咯。你食完咁多糕 得唔得啊？即系譬如可以，如果我真系食得糕太多啦，咁所以嘅就我着量嘅就系喺其他度 系 减 翻 少 少，要减啲。 系，所以呢个建议，一阵我哋都会讲下唔同嘅糕大约等于几碗饭咁样，即系俾个概念你，你知道哦，你农历新年嘅时候去拜年，你出街食你食嘅糕，你双药饭啊、粉啊、面啊嘅份量要减翻啲咯。 知道。 如果唔系，你见到马家姐个身形、个胸细个腰 啊，我都觉得你 系，系我哋想 你以前好似葫芦咁嘅身形咯，而家你系刀。真系好担心啊！ 其实 佢又想删我咪， 系冇错，唔使惊，我喺度做控紧。好啦，嗱咁头先我哋讲咗有两种啦，一个咧就系呢个马蹄糕啦，同埋呢一个嘅年糕啦， 冇错， 系啦，仲有冇啲咩嘢？ 咁我又想问多一条问题先。咁嗱，我哋因为头先系讲甜啦，即系糖分啦。咁我而家我哋又讲下钠质啦，即系盐分嘅。咁边款糕咧含钠嘅份量系最多嘅？ 萝卜糕 有第一煎马蹄糕，第二煎芋头糕，第三煎萝卜糕。 萝卜糕， 萝卜糕啦， 非常好。萝卜糕，萝卜糕因为好咸嘅，好似 又 干瑶柱， 又腊肠， 多料啊，因为 咁，所以点解马家姐缩咗水嘅原因又解释翻？食得太咸嘅时候咧，就影响咗钙质嘅吸收啦。 哦，真系噶， 系啊，咁所以咪矮咯，即系矮一啲咯。 好彩定矮啫，其实就冇缩嘅，有啲地方。 应大嘅都系仍然大嘅， 都用可以用 嗰啲又大， 或者眼 系可以用个大字嚟形容嘅。哎呀， 我真系噶， 系啊， 哎呀， 咦咁如果我食得咸啲，因为咧，我觉得我屋企人咧个口味啊，我系客家人啊，所以个口味系会比较偏咸， 浓啲。 咁会唔会喺呢一样嘢真系要系 留 意多少少啦？ 咁食得太咸之前都讲过啦，即系对个血压都会有影响嘅，系啊，都要注意翻。 OK。大死啦！我咁中意攞劈糕， 我嗰日啊好高啊血压， 系啊 系咩？点解啊？你睇乜嘢啊？ 我验身啊！ 验身 啊！验身 紧张啦个心情。 我有咩未见过啫？ 即系你个血压系咪？去个爆表都见过啦。 有个护士姐姐帮我度噶嘛？ 系 我除咗外肚仔， 去到几多啊你？ 180， 哇 哇，好高 啊！系啊，下边系124， 哇，都好高啊！ 跟住度咗两次，跟住佢话我揾个姑娘睇下你好唔好，我话好啊。 嗯，其实佢系想咁嘅， 系 啊， 系啊， 呢啲人个血压好高啊， 我知啊， 系啊， 做乜嘢冇嘢俾你， 压都好高嗬， 系啊， 会唔会同佢食嘢有关？ 定有帮助，食得太咸，帮、 嗯、 助血压上升咯。 咸嘅， 你唔咸啫，你觉得啫，迟啲我睇下你食嘅嘢有几咸啊，知 你食嘅嘢唔咸，你个人咸啊嘛。 咁啊，人咸有咩问题啫？ 你就系你啊嘛，你自己出汗嘅时候 超咸， 可能都 over， 你都两下，哎呀！ 好啦， 嗱，我哋讲翻啲高嗰、那个即系卡路里先啊，大家有个概念。 好， 咁我哋头先讲咗椰汁年糕啦，而家讲年糕嘅话咧、嗯，一件嚟计咧，其实佢都有131卡路里，即系 哇， 全部过百噶， 系啊，过百噶。咁所以嗱、啊，你话1.8件嘅年糕咧，其实就等于一碗饭啦。 哇！ 系啦，咁你食咗 一件就已经过 系啊，即系你当食咗一件年糕，你嗰日个饭量咧就起码平时食开一碗饭，你减到半碗咁样咯。咁、 哦、 有时唔止话食年糕，有食萝卜糕，有食芋头糕噶嘛，同一日。 嗯， 咁芋头糕咧相对嚟讲咧个卡路里系低少少嘅，一件我哋大约77克咧就有123，都系过百噶啦， 都过啦， 系啊。咁啊1.9件咧就等于一碗饭啦。 咁、 去到萝卜糕啦，咁萝卜糕咧就再低少少嘅，108，系啦，个即系等于 108， 系 净系汗脑咧。 咁啊，大约两件2.1件啦，就等于一碗饭嘅。 哇，咁样萝卜糕抵啲喎， 萝卜糕抵啲，即系对于卡路里嚟讲， 再切薄啲。 但系我想问嘅话，系灯型嘅萝卜糕 好 唔 好？ 系啦，我想问点解会芋头糕反而嘅？ 因为其实咧个萝卜同芋头去对比个卡路里嘅时候咧、芋头糕个卡路里系高啲嘅。咁、我哋以100克去计算啦、芋头咧有142卡路里，萝卜咧得14嘅啫。 吓，争咁远？ 系即系根茎嘅菜嚟讲咧，芋头系属于高嘅。咁、但系我哋对比纤维，膳食纤维，即系帮助你去厕所，膳食纤维咧，芋头咧每100克咧系5.1克，咁萝卜咧有1.4克嘅。 即系点啊？ 即系芋头咧系高啲， 膳食纤维比较高啦，即系佢嘅膳食纤维就比较高。 即 系 去到厕所 啊，食就会食芋头咯。系啊，食萝卜就帮你唔到啦。 好乱啊，乱晒， 好乱，都唔认真嘅。 因为我冇谂过嘅就系你咁细化。你 系啊， 然之后你等于一碗饭， 系半碗半碗，即系你 唔怪得知，有时你真系几饱嘅食糕， 系啊系啊， 好嘢，以后唔使煮饭俾我男朋友食， 你煮糕啊嘛， 系咪啊 ？OK， 嗱，咁其实如果你话讲紧芋头嘅话，又会分别有唔同类型嘅芋头噶，系咪？ 我哋去即系整芋头糕啦，其实最靓咧系拣一啲我哋叫泥埔嘅芋头，即系广西叫泥芋咧，麦兜嗰个泥芋火鸭杂咧，个泥芋咧就系。就係咁樣出嚟，係 啊，係啊 ，冇錯，係啊，咁其實呢啲芋頭泥芋咧，你切咗出嚟，你見到我張圖咧，佢有個紫色分布嘅，即係一絲絲個咁樣先係真正嘅泥芋。 真正嘅泥芋係咁樣嘅。 咁其實相對嚟講，比起泰國或者廣東嘅芋頭咧，係更加甜啲啦，粉啲嘅。咁所以整芋頭糕咧，用泥芋嚟整咧，就會比較甜啲咯。係啦，咁即係同。除咗泥芋啦，我哋仲有其他，譬如广东嘅芋头啦，咁啊比泥芋咧就细啲嘅， 讲紧叫槟榔芋头， 系啦， 即系咁细个嗰啲啊， 唔系都有两斤嘅大啲，嗰啲芋仔啊，你细个嗰啲系， 我唔识分其实， 系芋头咁 旧，系因为其实市面上见嗰啲会泰国或者广东嗰啲较为多嘅，泥芋啊真系要闻翻，即系佢真系埋嚟，因为你就咁睇咧，佢未必系睇到个样啊， 要切开先睇到， 系泥芋通常会再大啲嘅，即系个 size 系啦， 我哋少去街市。二十俾人呃啦， 我知道你个样俾人 衬啊嘛， 同埋咧，其实芋头越轻咧系越好嘅，系啊，同萝卜相反， 点解啊？ 系啦， 系啊， 因为咧 所有呢啲唔系越重 啊，唔系噶，唔系噶，芋头越轻咧就比。證明咧係越靚嘅，因為咧如果太重嘅時候水分太多咧，其實會容易壞啊。係啦，咁所以即係要你咁多隻喺度揀嘅時候咧，越輕嗰只越靚。 即係稱啊佢， 即係唔係叫你咁樣，人哋街市鬧爆你。 唔係，但係其實我真係有。你好难比啊！除非你 系 好夸张地轻， 知边只轻啫？ 系啊，呢个冇得噶。你有时候话咧，永远都系嗰只，系啊，抛几下嗰只都系拣翻头先第一只 好嘅 feel 到嘅。 O K， 系啊， 多谢你今日教咗我哋点样去拣芋头。会唔会一阵间翻嚟嘅话，就会教我哋做 芋头糕健康版？ 健康版。I bring her coffee in the morning. She brings me in a piece. take her out to fancy restaurants. She takes the sadness out of me. I'll make her cards on her birthday. She makes me a better man. I take her water when she's thirsty. She takes me as I'm. I love it when her mind wanders, and she loves it when I stay at home. I know when she's lost, and she knows when I feel alone. From all my airs and graces to the little light the fire when it's cold out, and she lights up the room. I hope that she'll love me forever. She hopes I'll be back soon. I take her out to the movies. She takes away my pain. She is the start of everything, and I'll be there till the end. I love when she laughs for no reason, and her love's the reason I'm here. She knows when I'm hurt, and I know when she's feeling scared.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冇錯啦，咁啊頭先咧，我哋知道咧就係馬家姐咧，佢嗰個血壓咧係咁犀利咧，我哋應該希望我哋可以大家應承對方，我哋唔好再激佢啦， 我哋要温柔啲對馬家姐。咁所以咧就俾馬家姐一個小嘅營養，同埋都係俾大家呢個小嘅營養貼士嚟嘅。 好啊！ 咁過年嘅時候都會食高高高啦，咁我哋為咗避免有三高咧，就通常食一件你可以喐下啦。咁、啊，即係食嘅時候咧，就將個飯咧要減翻啦嗰一日。 呢、這個就係貼士啦。 係啦，食。即系我哋都会讲话食少少扮代表啦，都有呢、這个系啊。 O K， 系啊。 你边间学校读书噶？ 唔系你知 道。好啦，咁其实呢样嘢之外嘅话咧，我哋仲有啲 tips 嘅。 系，咁、我哋咧就系、是、即系你煎嘅话同蒸嘅去比较嘅时候，当然我哋会揀蒸嘅糕会比较好啲。咁、所以咧，我哋就教呢个健康版嘅芋头糕蒸嘅。咁我哋有荔芋啦，揀咗一斤嘅粘米粉300克、澄粉60克、小冬菇10粒浸淋佢，猪肉125克会炒下佢啦，瑶柱都系保持4粒嘅，咁、花生就30克啦，适量嘅胡椒粉、盐同埋糖嘅，咁都系啦，个食谱同萝卜糕好似嘅，咁、我哋都系将花生去衣啦，炒咗之后 ，sorry， 炒咗之后去衣代用嘅，咁、跟住猪肉头先话炒啦，芋头都系炒嘅，咁、芋头同萝卜糕比较的时候咧、芋头咧系要落多啲嘅水嘅，因为萝卜会水分多啲，芋头就唔使落咁多水。咁芋头落800毫升嘅水咧，咁你用萝卜咧就可以落700毫升嘅水嘅。咁、即系就将佢炒啦。咁、我哋炒大约5分钟，跟住咧就即系800毫升嘅水攞嚟开粉用嘅。咁、芋头分开炒，咁、跟住就捞埋一齐再炒啦。炒大约5分钟咧，就摆落个器皿嗰度蒸，蒸大约系45分钟咧。咁、就健康版嘅萝卜糕或者芋头糕咧，就制成咗噶啦。 呢、這个样子好好多。你觉唔觉得 有紫色萝卜 啊？有紫色好好多， 紫色萝卜定芋头啊？ 紫色萝卜嚟噶，萝卜嚟噶，系啊， 呢个系萝卜嚟， 萝卜嚟噶。但系隔篱嗰个咧，就系好多花生喺面嗰个咧，就系芋头。呢个芋头，呢个萝卜。 你话用一斤嘅藜芋啊嘛？ 系啊系啊系咯。但系我俾翻你睇咧，用紫色萝卜都系可以整到咁靓嘅颜色。 个 recipe 系一样，即系你用呢个芋头又得， 芋头就用多啲水，萝卜用少啲水。 我知道明 啦。系啊， 阿嘉你。 所以睇嘅嘢咧，未必系真系食嘅嘢嚟嘅。 你即系点啊？睇嘅嘢又唔系真嘅嘢。 所以你见到紫色咧，未必系芋头，明唔明啊？就系有紫色萝卜啊嘛。 有紫色萝卜。 有啊， 未见过。 未见过，即系要带你哋行街市睇一睇。 萝卜有紫色嘅咩？

谁若你不在，微风冲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爱。又见面容忧伤，到今天我在打仗，和你当日同样被困某处思乡，全靠星月明亮，归家路总算有方向，听着夜宣欢欣以那下声张， 片段人间真相，谎话讲一百次就会成为真话，朋友遇上利益冲突就会成为敌人，商场这些经常都见。 阿杰，是是，有没有进来我房？ 好啊， 嗯，坐， 唔该晒。 诶，使唔使要杯嘢饮啊？我打去 啊，唔使啦，啱饮咗，系唔知有咩事咧 ？OK， 嗱，咁我都唔嘥时间啦吓，费事转弯抹角。 系， 你知啦，公司 CEO 个位咧都空咗三个月， 知， 一直考虑紧升边个，你都知噶啦。 系知嘅，系知，大家都有讲系。 嗱，而你讲真，都系我一直对你好有信心，好有期望。因为毕竟你都是我哋开封牛之一， 多谢多谢、 啊、一向嘅业绩都唔错， 可以啦，可以啦，系，多谢多谢多谢， 不过 多谢陈生关照、啊， 你记住，隔篱部门啊 ，Daisy 咧都唔差噶、一方面系做嘢够薄啦，另一方面最紧要佢得到老板信任，你见啦，近期嗰啲大 project， 老细都指定要去睇 但系咁、啊， 唉，唔使讲唔使讲，我好明白你嘅心情。我今天叫你入嚟咧，只系想俾定心理准备你。嗰、那个位极有可能有 Daisy 坐、 啊。 不过你又唔好灰心、啊、正所谓世事无绝对，只怕有心人。你叻仔嚟噶，你应该明噶啦。 咁好咯，咁我等你哋宣布咯。 嗱，我支持你噶 ，OK？、 嗯、好，好啊，多谢啊，陈生，多谢。 Daisy 啊，阻一阻你啊， 唔紧要，入嚟啊， 讲两句可以吗 ？Sure， 点啊？ 冇，我今晚咧约咗 ABC 公司嗰个 CEO 阿 George，我约咗佢饮嘢，咁佢话想认识下你，咁想问你去唔去啫嘛，要唔一齐啊？ 咁啊，好啊，咁放工一齐去咯。 哦，你唔介意咧，我黐埋你车去得唔得啊？ 好啦，一阵见啦。喂啊，你个客咁耐嘅，我饮咗两 round 噶啦，仲未到，喂，会唔会记错地方啊？ 系咯，我打问下佢先吓。喂喂喂，哇 ，George， 点啊？喺边啊？咩话？撞咗车，嚟唔到，唔嚟啊？唉，咁都冇计啦，下次再倾啦吓。唉 ，sorry 啊 ，Daisy， 佢咧撞咗车。 唔紧要啦，唔紧，我听到，意外啊嘛，意料之外，你唔想嘅。 唉，我唔好意思嘛，阻你咁耐。嗱，咁啦，我请你食饭补偿啦，好冇？ 喂，唔使、啊，真系唔使咁客气， 一定要噶， 唔使啦。 最多你请翻我饮嘢咯，吓、啊、一 round 咯。 O K， 咁好啦，好啦，行啦行。 唔该，再嚟多 round 啦。 仲饮啊？唔好啦，唔得啦，我顶好晕啊。 啊，冇理由噶、啊，喂，你成日同啲客应酬，冇理由咁易醉噶噃，唔咁渣啊嘛你。 唔系啊，我到顶啦 ，sorry 啊。我去洗手间先啊！ 喂，小心啊，小心啊！唉，你睇头晕晕咁样啊，我扶你啦！哇，冇事啊嘛你，呕到咁， 哎呀死啦！对唔住啊，整污糟咗你件衫添啊！ 小事啦，小事。嗱，你咁样，不如我送你翻屋企啦。 好，唔该你。入嚟啊！我俾件衫你换下 吓，唔使啦，唔使啦。 系啊，入嚟啦，得我一个啫嘛。 吓、啊，你唔系有个同居男朋友嘅咩？ 上个月飞咗啦，佢嗰啲衫啊都未搬走晒。喂，你入嚟啦，整干净件衫先走啦，好唔好啊？ 好啦， 嚟啦， 唔该， 系唔使，都系我唔好啦，我呕污糟咗你件衫，真系唔好意思。喂，你坐下先啊，我入去攞俾你吓。 喂，你行唔行到噶？ 我 OK， 喂，唔系、你好似，唉，不如咁啦，嗱，我扶你上床休息下啦。 哦，好。 嗱，嚟，你休息下先啦，嗱，好好瞓啊。 你今晚唔好走啊，陪我好嘛？ Daisy 啊，公司最近咧，好多人传你同阿坡行得好密，你唔系同佢拍拖啊嘛？ 我哋其实咧系好好朋友嚟嘅。至于是不是拍拖的话，其实 我自己都 OK 嗱、啊，我哋咧就唔反对人拍拖嘅，但系喺自己公司咧就有恋情咧就真系麻烦啲。你知啦，人言可畏。 我知道，我会收敛啲噶啦。 点样收敛呢？人哋未一样会讲。 哦 ，OK， 咁你想我点？ 炒咗阿婆。只要佢唔系呢间公司嘅人咧，你哋做咩我都唔理。 但系你无端端要我炒咗佢，我做唔出。 吓、你真系爱情大过天啊 ！OK， 仲有另一个选择嘅。 系咩啊？ 你自动辞职啦。 吓？ 嗱，听住，唔系佢走就系、是、你走啊！呢个系老细嘅意思，你自己决定。OK。嗱，啲事啱啱就 resign 咗啦，正式通知你，CEO 个位，我问准晒老板噶啦，一于由你坐， 得 多謝陳生，多謝你。 拍咩戲啊？你影得嘅， 係係。 啊，啲女人咧都係衰心的。挂住， 唔可以咁讲嘅。 唉，边有心机做嘢啊？ 开讲都有话啊嘛，女人用水做，咁梗系柔情似水啦、啊 欸。用水做有鬼用咩？帮公司揾到水先得噶。 系嘅，系嘅。 你话系咪？ 梗系啦，梗系啦，陈生，我哋解得啱啦。放心，放心，我一定唔会令你失望嘅，我会做好 CEO 呢个位噶吓。 我信你，翻咗去做嘢啦、 嗯。知道，知道，知道。喂，靓仔，多谢晒、啊。 唉，唔使，你识做得噶啦。 梗系识做啦。嗱，正计计讲，三个月内包你升官又发财啊！加官进爵呢啲叫啦。 唉，呢啲一件事啊。咁我几时飞得佢啊？ 你好心急飞佢咩、 啊？我真系哇，成日扮多情，我好辛苦 啊。啦，明知你都系夹硬啃噶，唉，冇讲咁多。今晚饮咗食饭，卡拉 OK 嚟我请啊！ 唔使咁系啊， 全靠你细佬啊！真系靓仔无半心，今次真系、你大晒啦，真系。 问咩啊？ 但系咧，即系商场上边咧，即系呢个长袖善舞嘅马大爷咧，即系咧有冇啲咁嘅老狐狸咧做啲咁样嘅美人计嘅 啦？ 你 讲 自己咪得咯， 有冇嘅咧？ 我觉得有嘅、嗯，我冇做过，我真系冇做过。 有冇听过啊？ 聽過都冇乜聽過，嗯、但係以虞我詐咧就一定係噶啦，即係你篤我，我篤你就一定有噶啦，咁、咯。 你覺得咧，如果入去一啲公司咧，係嗰啲叫咩埋堆好啲，唔埋堆好啊？ 梗係要埋堆啦， 係啊。 你想喂你想， 但如果埋錯堆咪死？即係唔知道，我真係唔知道。 你自己諗啦，我唔知啊。咁、如果你孤獨症咧，其實危險嘅、即係做一個孤獨症咧，你永遠就係俾人哋剔走嗰個先。係、啊 ，OK， 所以都係要跟翻一啲大隊，即係最好就嚇、是。好、明白。你係大隊嚟噶嘛？我而家跟你噶咯喎。 係咩？ 係 啊，你唔知咩？ 係咩？ 真係望風未後生啊！ 喂，有意思啊！你呢句説話。我一句睇你認唔認，我認嘅遊説。 劇本邊個寫 㗎？係啦， 是但啦。 佢有曬劇本，有曬劇情，有曬鋪排㗎啦。你想扇我？ 喂，好啦，一陣間俾美聯康嘅李志剛，聽日星期二十點再見大家， 拜拜。 冬啦、記住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著多件衫啊。 旧迎新，送苦迎兔。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瑞瑞李丽瑞啊。在兔年要送走一个坏习惯啊，我就希望不要再买咁多衫啦。屋企咧已经堆埋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旧嘅衣服咧，都唔知点算好。好。